三年前，一场始于美国的冰桶挑战让渐冻人走入了大众的视野，然而还有更多的罕见病人却被遗忘。据粗略的估计，我国的罕见病患者有上千万人，罕见病种也有上千种，这些病绝大部分没有纳入大病医保。这一次上会是人大代表、北医三院的教授樊东升专门为罕见病人发声，他建议本市应该率先试点，为部分病种的罕见病患者设立专项补贴。春运返京高峰期间，北京南站、北京西站将会开行两条高铁快巴和一条春运临线，其中两条快巴线路首次在网上开启了售票功能。北京南站的高铁快巴共设有两条线路，开行的时间为2月1号到3号，每天22:30到次日的3点，具体也将会根据高铁列车到站的情况发车。从近日开始，定制的公交平台和定制的公交手机 APP 将会首次推出高铁快巴的查询和预订功能，方便市民返京出行。国家统计局发布了2016年12月70个大中城市的住宅销售价格统计数据，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的价格环比持平，二三线城市涨幅回落。在15个热点城市当中，房价出现了环比下调的城市达到了80%。北京、南京等城市22个月以来的新建商品住房的价格也首次出现下调。 经典调频，北京 FM 969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其实自己一个更开心，只等你讲，其实大家早已厌大家，却盼望恨又多一点碰撞。然而无聊事干，不等打搅对方，要是你愿意诚实讲一趟，彼此都起码觉得释放。不要哭，我也忍得了这些年来的委屈，没法真心爱下去，只好真心真意的结束。别再做情人，做只猫，做只狗，不做情人，做只宠物至少可爱迷人。和你不抽不睬，最终只会成为敌人。沦为旧朋友，是否有情深？没有心，只像闲人。若有空，难道有空可接吻？注定似过路人陌生，你怎么守阵？被逼恋爱也真比失恋更惨，长期扮演若无其事般更困难，是我专登反应慢，明明为时甚晚，牌一早过要摊，再像我伴侣凝望多一眼，一生都将会记得今晚。再做情人，做只猫，做只狗，不做情人，做只宠物至少可爱迷人。和你不抽不睬，最终只会成为敌人。沦为旧朋友，是否有情深？没有心，只像闲人。若有空，难道有空可接吻？这预告发自虔诚内心。对不起，自动分手错愕的你，怕会伤感。盲目的我，现在也可转台来和你伸手。别再做情人，做只猫，做只狗，不做情人，做只宠物至少可爱迷人。和你相交不浅，无谓明日会被你争。沦为旧朋友，是否有情深？没有心，只像闲人。若有空，难道有空可接吻？ 注定只过路人陌生，你怎么守阵？ 每到春节就有一些非常奇葩的事情发生，比如说日前27岁的一个女�孩子婷婷拿着2个大榴莲准备进入火车站的时候被拦了下来，安检人员表示呢，榴莲属于有刺激性气味的物品，不能带上火车。于是这个叫婷婷的姑娘觉得把榴莲扔了又可惜，于是就把这2个榴莲徒手掰开，当场全部吃完。可吃完之后婷婷有些上火，竟然流出了鼻血，所幸身体上没有什么大碍，最后他还是顺利的上了火车。其实到了春节的时候呢，大家肯定会大包小包的把行李带上火车，但是其中有很多是不能带上车的，像属于刺激性气味的物品就尽量不要带到公众场合了，以免引发不必要的麻烦。同时也希望正在回家路上的你能够一切顺利。 去过广袤无垠的冰雪世界吗？这个冬天来一场银色赤峰自驾之旅，让我们一起在一望无际的冰雪大草原上享受心灵的震撼，感受蒸汽机车穿越时空的轰鸣，还有森林滑雪场的刺激，达里湖冬捕的乐趣，以及趣味十足的银冬骆驼节。更多有意思的活动等你来哟，赶快拨打自驾热线010-5175-1969。

你，别流泪，心酸更不应舍弃。我愿能一生永远陪伴你。 情没有结局，来了又去，当初何必纠结缠缠坚持一起，假装你还在我身边，让心消失不曾忘记。如果爱情总都是你如烟散去，当初又何必百转千回，和你相遇。 经典调频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郑州的一个路口，一个沙发，几个泡沫板，这就是70岁的老人郭奶奶的家。之前有一个姑娘，每天下班都会来看她，最后一次的时候还给她买了棉鞋，但后来这个姑娘再也没有出现过，是辞职了还是搬走了？郭奶奶说，她手上的这个镯子是她身上最值钱的东西，想要把这个镯子作为报答送给他。好心的姑娘，感谢你让这个冬天有了温度。你曾经帮助过的老人郭奶奶正在想念你，而此刻你又在哪里呢？ 我来自何方，我今归何处，谁在下一刻呼唤。 情深陷于茫茫，多少楼台烟雨中，记得当初你侬我侬，车如流水马如龙，尽管狂风 回忆在

就要属于他。我曾经最爱的你，让我小小的送你。虽然我还不明白，最后我是怎样失去了你。 剩下去贪玩，把 残酷的未来，狂放到荒原外。放弃规则，放纵去爱，放肆自己，放勇而来。我不转弯，我不转弯，我不转弯，我不转弯。准备好了 3, 2, 1, I'm always online。

相约1998，相约在甜美的春风里，相约那永远的青春年华，心相约，心相约，相约一年又一年，无论只是天春的绿色，披上新装，当明天到来的时刻，悄悄不离题，那轻柔的呼吸，那么快让我们拥抱拥抱拥抱彼此的梦想，你用温暖的目光迎接我，迎接我从昨天带来的欢乐，欢乐。来吧吧，来吧吧，相约酒吧。来吧吧，来吧吧，相约酒吧。相约在银色的月光下，相约在温暖的情人一中。来吧吧，来吧吧，相约酒吧。来吧来吧吧，相约1998，相约在甜美的春风里，相约那永远的青春年华，心相约，心相约，相约一年又一年，无论咫尺天 调频北京 FM 969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来看到微信平台收到了一条愿久处不厌这位朋友的微信，他发表了3点可以提升好感度的他的观念。第一点呢，是大概是任何情况下包括自己都很生气的时候，绝对不对其他人说对方的坏话，有什么话直接跟对方说。第二点呢，就是做到足够的尊重对方。那第三点呢，就是不把对方告诉你的事情跟别的人分享，除非他自己主动说了。那不知道他说的这三点你同意吗？其实对我个人而言，我觉得这三点倒是跟人处事交流的一种方法。很多人在生活当中可能都会有大嘴巴的习惯，一不小心就会把朋友跟你分享的事情说漏了嘴。但其实还是要提醒大家，一定要在意朋友之间的一种私密性。如果说在生活当中跟朋友发生了冲突的话，要当面把事情解决清楚。像冷战、生气这样的事情，也绝对不是解决问题的方式。那久处不厌给大家的这三点建议，你觉得如何呢？接下来听歌，来自邓紫棋。 我的秘密。 最近一直很好心情，不知道什么原因，我现在这一种心情，我想要唱给你听。 世界开始在摇摆，节奏和音乐。

伤害，影子就从人海晕开，才踮起脚尖的期待，只怕被亏待，我够不着海，微笑忍耐，等你回过头 九，经典生生不息，此刻唯你相伴。